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翻嚟啦。嗱，咁咧頭先就講到呢、這個雲士收遞件啦。咁其實咧喺中間嚟講咧，佢都不斷同中選會咧就喺度溝通。 即係簡單啲講，如果佢收埋嗰二萬幾份咧， 一定過嘅， 一定過。 系啦， 一个二千几份啫嘛， 系啦。咁啲人咧就话：喂，点解人哋个个都够时间去收件？你点解你要分两次啊？点 解咧？ 好啦，原来咧喺嗰个就话公投嘅题目嗰度啊，你有啲字眼唔得，嗰啲唔得。好啦，咁譬如呢、這个东澳证明啦，三十日咧，即系就放行啦，就啊，你个公投案咧，你可以去联署啦。好啦，以一個二核養綠咧，七十日多咗係好多時間先俾佢放嚟，變咗後期嘅工作咧係少多。 好啦，咁嗱，而家咧 日子少好多。 嗱，而家咧就會點咧？因為咧原來呢個公投嗰個例咧點講嘅咧？即係你提出一個案，呢、這個案咧如果唔通過之後咧、你要半年之後先再提出。 嗯， 好啦。咁而家我哋計咯，由呢個時候開始一路計咧，就計到起碼出年四月啦，要係咪？四月佢再聯署，其實趕得切咧，係出年嘅或者出年嘅出年，即係2020年一月嗰個總統大選，再綁你老母一次。 咁其實唔係㗎，嗱，因為咧其實佢就係嗰個就冇咁，即係只係話嗱，你嗰投咗票。真係公投案，我通過真係出咗嚟啦，大家去真係公投，過唔到咧就兩年內就唔可以再睇。 係咁，佢呢個唔成案啊嘛。 係啦，嗱咁而家唔成案嘅就冇限定咧，就幾時再提嘅。 唔成案好似係半年 嘅。冇。 好啦，咁唔好理佢啦。 嗱，依家問題就係話咧，有一個彈書，喂，你而家啲今次聯署唔夠喎，唔係依個案就死嘅喎。好，我剔除咗，譬如你而家爭兩千幾份啊嘛，謝工。你而家爭兩千幾份喎，保件啦、啊！依、這個時候先保件，去叫你保先保喎、啊。依、這個階段好啦，但係佢可以係幾時咧？三十日內，譬如而家佢就宣布咗啦，咁就上個禮拜宣布，佢三十佢可以到十月廿幾號咧，或者三十號，上三十號月尾先叫你保件，你保得嚟，唔好意思。 唔睬你啦，直情屌你，我都俾佢上你当啊！ 系啦， 唔捻搞而家我出年先搞。 点解佢会要拖咧？嗱，如果一拖嘅话，就绑唔到今次嘅九合一。咁咧变咗咧，你要独立成案，可能咧就出年嗱，我帮你快啲，我十二月同你搞个公投。喂，咩起到个晒？我 唔系啊嗱，因为如果有大选就绑大选，冇大选就独立公投。 系啦，咁你九合一一定多人出嚟投票噶嘛？ 咁我咪唔捻搞，我咪绑唔到呢次，咪绑总统咯。2020年嘅一月会选总统啊嘛，我推捻到佢到咩？我选总统为止。 黄志修就讲：如果你今次今次九合一选举里面你唔俾我呢个公投，唔紧要，我亦都唔会补嘅。嗱，嗰兩萬幾個我代翻屋企，我出年重新嚟一個聯署， 咪遲年領啫嘛，有乜所謂啫？屌你媽，同你再玩多鋪咯， 係啊，咁啊計翻日子啊，出年咧暑假再嚟個啊，咁你啱啱好，你就總統，你一路宣傳，我一路就搞個聯署，咪大家鬥玩咯，係啊，咁喺呢度嚟講咧，咁今次擋得到，出年擋唔得到咧，同埋以而家民進黨出年係邊個做即係做候選人啦，總候選人，其實依一個議題嚟講啦，佢都避唔到嘅，一定要面對嘅。 所以咧，你都係慢慢地出年再享受啦。 係啦，咁你所以其實今年你倒不如你今年俾佢過咗，你出年 即係俾佢搞掂咗。 係啊，衰就衰算啦。 同埋老實講，今年年底嘅選舉冚家親。屌你老味水蛇春咁長，屌你老味公投，冚家產又婚姻平權，又屌你老味又 婚姻平權嗰度，即係同即係嗰度平權法嗰度相關嘅已經係五個啦。 又有喂，其實咧仲有啲好奇怪喎，有啲係反平權，有啲係贊成平權。喂，你兩個都過咁點搞咧？ 係啊， 係啊，冇錯啱啊。 係嘛？喂，我兩個公投都過咗咁。 咁作為政府，我喂兩個都過，兩個都成為一個公投， 十個公投而家一個就被否決咗啦，佔咗得九個成案嘅啫。咁咧九個裡面咧有五個咧就係呢啲有關平權法嚟嘅。 即係所以咧，你話講即係降低嗰個公投嘅門檻，喺個民主嘅過程裏邊當然係好啦，但係降低到咁咧，以前係。千分一啊，嗰、那個門檻係千分一，而家係萬分一啊！喂，屌真係好鳩 嘅。咁其實咧，我哋 28萬幾一個就已經可以搞公投啦，用乜鳩意啫？ 因為區產人道 係嘛？屌你，即係你係搞亂檔啊！ 咁、其實我哋喺今年年頭定係舊年啦，都有講過呢個問題啦，即係會變咗係因為少數綁架多數，好似而家28萬幾。就搞了個公投，好啦，咁其他人我出嚟投定唔出嚟投好咧？ 呢條咁嘅林姓人仲話要降低啲喎，仲話屌你老母，仲話要低啲喎。 好啦，我 黐撚線喎呢個街， 我唔出嚟嘅、那個法案，好容易過咗。 其實對我不利啦， 又係啦，咁我焗住一定要出嚟啦。咁可能我同阿謝哥無無聊聊整個，我哋就星期日就所有鋪頭唔准開。咁嘅公投， 澳洲咁咯， 系啊，我正系啊， 開親就要罰錢， 系啦、啊，咁我哋兩條茂利，戇居居無端端咧就有30萬人即係簽名喎，啲人親熱鬧啊，公投，宋主委咧本來就哇啲咁無聊嘅嘢，我唔理佢啦，點知阿前兄？貪熱鬧，即係冚個人啊，去投個票，無端端過咗啊，咁其實咧。就會形成咗一個少數幫佢講緊多數， 即係嗰個門檻太低咧，就即係好多人玩嘢嘅大佬。即係你屌你咁樣，我諗忽發奇想一諗一樣嘢啊！屌你玩啦，公投都好咁就去噶啦，係咪？即係你個題目吸引就得噶啦嘛，係咪？一般老百姓，屌可能俾個題目，佢根本就唔知個內容乜春嘢，屌你佢覺得過癮，佢又簽名噶啦。 特別而家一個新世代啦，咁我哋望新世代嚟講啦，你 傳得好快， 呢個提講嚟嘅啫嘛。 年青人嗱，啲年青人咧，其實知一咩回事嚟嘅。好多年青人，我就真係要嚟玩你，我就係玩嘢，反社會，我就係玩嘢。咁喺呢個情況之下，你政府公投案過咗，你點處理？就好似我哋呢個東澳證明過嘅機會好大嘅。東澳證明通過咗，你政府做唔做一樣嘢？做嘅99.9%。你下一屆東澳，你係即係中華台北，或者你整個台灣台盤金馬嘅選手，係一定冇得去依個參賽。 唔做咁，你攞嚟你嚟公投嚟做乜鳩嘢咧？係咪都冇用冇意義咁？所以咧，唉，那個門檻。喂，當初你又話國民黨，哇！屌你將個門檻定得太高，屌你將個公投咧就啊，即係門户呢個阻塞，屌你不民主，冇啦，咪搞到咁低啦，冇你而家係人都揾公投咯。冚家產今年本來10個，而家都9個啦，即係當佢全部通過啦，9個啊！冚家產，屌你有冇投票啊？除咗投嗰啲嗰啲縣市長啊，乜撚嘢代表啊，乜撚嘢村里弄啊，仲要公投？屌你有冇攞一沓紙去今日啊？屌！ 唔係我哋香港淨係一個立法會議員、一個區議員咁簡單嘅，喺台灣同時一投。是好多个俾你投嘅， 系捧捻住一沓纸走去作业啊！屌你咁先大镬， 佢好似 睇都成个钟啊！ 系啊，佢唔连埋呢个中央选举啊，连埋中央选举仲大剂啊！ 好啦，我哋唔讲呢，好啦，我哋一转就转落高雄啦，高雄韩国瑜啦，韩国瑜真系呢个寒风之厉害，真系屌， 即系谂佢唔出噶，谂佢唔到 北漂仔系嘛？ 啊，咁系 嗱，呢个卖菜呢、這个光头卖菜郎啊！咁啊嗱，佢使咗招咧，所謂北漂就話，即係話咧，高雄冇地方揾食，咁嗰啲年青人即係離開高雄咧，就往北部咧去揾食。 嗱，依個北漂本來咧就係大陸嘅一個名詞嚟嘅，就係講啲好多人咧就去北京。啊！漂咗北京揾食， 咁咧就希望佢哋咧就即係喺投票嘅時候咧，喂，高雄如果喺我韓國瑜嘅掌政之下。你哋唔需要去到老遠去揾食，你就可以翻翻嚟高雄咧。我打造高雄係一個啊，即係可以揾食嘅地方。咁你哋唔使離鄉別井啦， 孩子回家。 咁所以，咧就即係。嗰啲即係佢哋希望咧，呢啲北漂即係去到中南部啊，去到 唔係去中南喎，中北部嗰啲青年咧投票嘅時候翻翻嚟投票嗱， 同埋咧即係投票之後咧，可以令到佢哋以後咧唔使離鄉別井啊。 咁即係韓國瑜估計咧有幾十萬啊呢啲年青子弟咧上咗，咁但係咧。韓國瑜就佢梗係冇呢個，佢梗係冇呢個即係名單啦，係嘛？咁佢都話可能即係根據佢自己嘅一啲網絡上嘅去估計啦。高雄市政府話：屌你咁，你韓國瑜吹牛！其實咧，根據我哋嘅估計，我哋嘅統計咧，係得6000多人嘅啫。 6000多人， 你就唔撚使咁緊張啦，係嘛？屌你老味，嘥鳩氣嘅，係嘛？ 喂，傳統落嚟咧，即係。我所認識的台灣咧，即係佢哋都係好多知名人士啦，都係喺高雄啊或者南部發奮圖強，都係要走上去台北嚟做緊生活啦。正如我哋阿扁總統啦，係嘛？ 扁總統喺台南嘅， 台南啊，即係 高雄嘅， 唔係高雄都係南部 啦，喺南部上去台北揾生活嚟噶嘛，都係北漂噶嘛，係咪先？咁。這個由來已久的一個即習慣嚟㗎啦，不過即韓國瑜打 一個問題，你阿扁就係台南即嗰個比較鄉下地方啦，咁啊高雄咧過往。 你是一個城市嚟噶嘛？ 而家啲人講就台中，就係台中係台灣第二大城市，其實唔係。 你都係工業一個工業城鎮嚟噶嘛？大佬， 台灣嘅第二大城市其實係高雄，唔係台中。咁你第二大城市喺幾十年間，你要搞到啲人咧係走向北遷喎。 你第一大城市就係台北，第二大城市就係高雄。 過往咧， 屌你高雄 中游， 所以咧韓國瑜就話。高雄一個又老又窮又醜。 過往咧，南部嘅人咧就係向住依個高雄咧靠攏嘅，即係你台南人都去高雄嗰度揾食嘅，即係唔去台北嘅就 高雄。都係近 近地啊 嘛。 係啦，咁但係到而家咧，啲人咧就開始走啦。咁嗱，走到點個情況嚴重到點樣咧？即係嗱，咁咧喺今日啦有新聞啦，咁其實依個幾日前噶啦。咁一個民進黨嘅資深黨員，咁當年咧。 我成立呢个高妇女会去撑阿小英嘅， 系啦，咁啊呢个潘金英女士， 即系都几廿年嘅民进党嘅， 18年啫，你民进党冇几廿年，有卅年啦， 都系民进党嘅死忠嚟嘅， 系啦，咁咧就公开就支持呢个韩国瑜，咁啊今日就被开除党籍， 正常啊， 咁但系一个普通党员嚟嘅啫， 国民党都系啊，国民党都开闸啊， 咁佢普通党员嚟嘅啫。咁咧就佢琴日被开除党籍嘅。 唔系嗱，应该咁讲，佢系一个普通党员，但系佢喺 有啲知名度， 成立咗一个妇女会，系支持小英，喂，佢嗰啲妇女会成千够几人噶，大佬系咪？ 即系举足轻重嘅人 啦。咁啊，喂，连我支持你民进党嘅，我啲仔女，我啲仔都要去北漂， 北漂。 系啊，咁我喂喺台喺去台去台北，人工都唔高啊，就有3-4萬。我喺高雄得個20000多，好啦，咁為咗阿仔揾多啲，咁做阿媽唔捨得都好， 都要含住兩包眼， 係啦，咁啊，所以希望咧，韓國瑜上去真係幫到佢。 嗱，仲有最近咧就係高雄一個農會啊，農會嗱農會咧係一直以嚟都係民進黨啲死忠嚟嘅。喂，佢擁有嘅會員係9000多人，即係接近10000嘅。 好犀利！ 前嗰排咧都倒戈，支持韓國瑜。 喺台灣嘅農會咧， 佢情況好嚴重。 台灣嘅農會咧，其實影響力好大嘅。 係啊，特別喺南部添。 係啦，係啦。咁其實喺唔止係依啲即係老人家啊，咁啲年青人咧，唔知點解。都支持啊，韓國瑜喎，依個阿叔嚟，60多歲阿叔嚟噶啦，已經其實叫阿伯嘅啦。 好啦，嗱咁啊，最近咧出現啊，10月9日咧出現一場咧就哇，真係驚天地泣鬼神。咁有一個叫館長啊，嗱呢個館長咧健身教練嚟嘅，即 係可以出一張相啦，頭先啦，嗱阿三哥同佢 係一個網紅嚟嘅，係依位網紅嚟嘅， 大叔啦 呢張。 咁隔離嗰個同學嚟嘅，我就費事咩啦嚇， 超人， 佢做下超人先。我台灣同學嚟嘅。 呢個館長咧都 咁嗱，依一張相咧就係前幾年啦，館長嘅帶隊啦，帶啲徒弟嚟參。 參加啊曾館主辦嘅擂台賽， 曾慶權館主 係啦，咁咧就俾我野身報喎，阿館長當時嚟講，影完相我同學都仲未知係乜嘢人，問依個邊個嚟㗎？我話你唔知啊，喂，你台灣人嚟喎依個，咁都係當時嚟講咧，阿館長咧開始有少有名氣，但係就都唔係咁多人識， 出名啦， 即係都唔係咁多人識佢嘅。 咁啊，同阿館長咩 咩館長嘅真名啊，叫做陳之漢啊，陳之漢。 咁佢曾經啊。海軍陸戰隊的成員嚟嘅， 亦都曾經入過呢個黑道嘅嚇，都係啲黑幫人士嚟嘅，咁啊改邪歸正啦，係咪？咁啊，亦都係台灣咧一個網上嘅紅人嚇，即係自己拍一段嘢咧，分分鐘係即係幾十萬人睇嘅。 好啦，咁佢咧即係叫網起，而家我叫網紅啦，或者香港叫 KOL 啦，咁即係啲意見領袖。咁佢咧就時時咧都有啲直播嘅。好，我哋翻翻嚟啦啊！ 咁啊，十月九號咁，我就揾咗阿韓國瑜咧，就對談。嗱，呢段影片一出咧，就西鳩嚟啦。 哇！佢直播時候啊，咁咧都過百萬人，都過百萬人睇嘅。 嗯， 咁佢個叫七百萬，我諗個七百萬唔知係咩數字。 嗱，類因為佢繼續有人 click 佢啊嘛，咁而家係累積到七百幾萬人。 哇！好犀利！ 嗱，七百幾萬人，嗱，即係七百幾萬人係個咩？ 可能重複嘅。 冇得重複嘅。如果你同一部電腦係冇得重複嘅，即係除非你又用電腦，又用手機，又用 iPad 咁，你可能三個。 我咧就喺嗰晚，即係九號晚啦。我就佢係七點到八點嘅，咁我就八點幾九點前咧我睇啦，咁佢真係重播。嗰陣時咧，我睇到數字啦，咁有啲係再 share 嗰啲咧，加加埋埋咧，嗰陣時係未到九點鐘㗎，佢八點鐘完嘅。嗰陣時已經係百幾萬啦，那個數字。 喂，我哋好慘，冇得十鳩幾人睇。 你真係檢討下啦！ 人哋個尾數我哋都未及得上冚家產，你嗰啲 尾數 百幾 萬。係，所以嗱，好感謝感激啊！你而家依十幾位觀眾啊，真係衷心感激啊！ 有呢十幾，我哋已經好滿足噶啦，就係講緊百幾萬。系嘛？咁就算韓國瑜自己嗰個專業都有三十幾萬人睇，哇！所以咧，真係即係嗱，喂嗱，台灣咧呢一類咁樣嘅Facebook 直播咧。是好恐怖 的。阿管主咧，佢就唔係用 Facebook 直播嘅，佢就係幾個渠道，佢另外有一個 YouTube 啦，有自己嘅專業啦 ，YouTube 同埋另外一個直播頻道嘅。 嗱、啊，咁好啦，咁嗱，就算 OP 就係食個便當直播，喂，都幾廿萬人嘅喎，即係你唔好講，即係我唔係淨話管長巴閉，OP 都咁犀利嘅喎，係咪？即係呢啲咁嘅網紅人物咧。佢哋係有自己嗰套嗰套辦法去令人追。 OP 數字咧，我就有少少傳，當然係一定多人睇嘅。咁係咪去到幾廿萬啊？啲我就傳疑。 咁當佢係啦，當佢係啦。 因為 OP 佢背後好多啲即係網路高手嘅。咁但係阿管長嗰啲咧，就佢即係 唔係因為管長係不嬲都咁多人睇嘅，佢講乜柒都多人睇嘅。 係啦，咁佢就係呢個人咧。咁其實佢咧就即係胸大冇腦又唔係喎。嗱，佢但係講嘢咧就直來直往嘅。 佢中意批評。時政嘅 係啦，直來直往。其實今次好多即係近依半年啦， 佢都撐過侯友宜嘅喎 嚇。嗱，近依半年咧就依個陸營咧就即係都係惡搞佢啊咁樣嘅。咁咧，但係咧就即係最主要咧，佢就有鬧依個民進黨。但係好啦，喂，我唔知鬧民進黨喎，國民黨我鬧唔少嘅喎。但只不過你哋完全執政之後，即係俾人即係值得俾人鬧嘅係多咗，佢先至鬧咗。好似今次喺韓國瑜嘅直播裏面咧，其實佢都有批評國民黨嘅。 好啦，咁啊嗱，咁因為人氣就真係非常之犀利啦，係嘛？咁啊，結果就俾呢個 Facebook 咧就 去 Facebook 帳户，就好似我咁樣啦，俾人 停權咗。一個禮拜七日 就俾人哋惡意檢舉。 咁啊，停完咗七日咧，咁因為咧，即係台灣嘅政務委員啊，政務委員咧就即係你專管呢個電子資訊嘅嚇，咁就叫唐鳳嚇。呢個人唐鳳就即係前嗰排阿張三都介紹過呢個人啊。咁我再講多少少咧，因為我都今日揾咗少少資料啊。嗱，呢個唐鳳咧，聽個名咧。是女仔嚟嘅， 你有冇搞錯？鳳是雄性嚟嘅，陸小鳳。 妖咁佢本來即係改呢個名字就因為女仔啊嘛，即係聽呢個名 字。常用啦，常 用。好啦，咁啊，咁嗱，佢原來咧，佢個原名咧就叫唐中漢啊，係一個男仔嚟嘅。 咁啊一嚇， 係啊， 黃宗漢嚇，咁嗱咁佢嗱佢已經係外省嘅第三代 啊。 咁其實咧，佢係平時咧就係留長頭髮，中性打扮啊。 即係同阿其實佢嘅打扮同阿邵英一樣嘅 嚇。咁即係佢其實就覺得佢自己應該係女兒身， 嗯 嚇。咁所以咧就慢慢整下咧，就係將呢個中華民國個護24歲嘅時候，將中華民國護照同埋身份證咧都改咗個即係將唐中漢咧改成唐鳳， 嗯， 咁就性別嗰度咧就係 跨性別， 跨性別係啦，跨性別即係冇 性別一欄 啊，佢嗰欄就是叫跨性別，咁就喺行政院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個叫檔案，檔案資料喺個性別嗰度寫住冇，冇性別嘅，啊咁啊亦都變咗性啦，咁所以咧佢而家基本上都係以女，我哋話佢似女性打扮啦，係嘛，咁啊亦都做咗變性手術啊，咁我哋睇睇唐鳳嗰個樣啊，就最後一張相， 唔好諗住泰國嗰變性嗰啲噶嘛， 最後一張相有冇啊？咁啊變咗就呢位嗱呢位女士咧就掌管住而家行政 咁嗱，跟住佢就即係要叫女士都好似啊嗱一個無性別就即係你又好難以先生女士 唐鳳咯， 又唔好用先生女士， 用先生唔用女士啦，即係唐總之呢個叫唐鳳啊呢個人 咁好難稱呼你喎，阿唐鳳咁 唐鳳咯係啊冇噶啦， 美尼貓喎 嚇， 冇啊冇禮貌，因為我唔知你係先生一個女士啊嘛，同埋。 好，我繼續啦。先生呢個名字，依個講到兩個字有排講噶啦。好，我繼續。 好啦，咁啊變咗咧就嗱，咁呢位唐鳳咧就係掌管住呢個資訊科技界。 係，因為佢本身依個係專才嚟。 咁所以咧嗱，咁佢嗱佢講到好巴閉嘅嚇，即係好似呢個金日成出世咁樣，即係唐伯山又有龍又。 咁講曬簡單一句啦，而家佢就係因為時間差唔多，簡單一句，去做個 Facebook 咧，特別揾佢做個顧問，唔使翻工嘅顧問嚟嘅。咁因為 home office 啊，咁啊嚇，即係得閒去開兩次會得㗎啦。 咁未夠神奇啊嘛！嗱個自幼咧就即係已經好聰慧㗎啦。咁、啊、就即係佢好細個咧，已經係睇呢個 Apple 嗰個 basic 啊，就已經啦，就即係要求父母買部電腦翻嚟咧，自學呢、這個Apple 嗰啲程式啊，自己寫啊，英文單字都唔識，不過咧就自己可以喺個電腦裏邊去編列程式，諸如此類啊。咁係咁同呢個今日成出世長白山有長 骨質精 奇啦。好，咁因為時間都差唔多，我簡單啲。快啲講啦，謝公。 好啦，咁講完噶啦。 啊，咁啊，嗱，講咁講埋，最後尾嗰兩句啦，即係補充翻啦。 唔係，仲有兩句，我補充兩句。 講埋先，因為唐鳳關於咩事啦？咁其實我舊邊都講過噶啦。咁因為唐鳳做咗呢個政務委員之後咧，咁喺台灣好多就係喺即係Facebook 之類啊呢啲社交平台裏面咧，有批評呢個政府嘅 都會停權啦， 係啦，都會被停權啊，即係會 Facebook 啊，不論 Facebook 定乜嘢，咁就係啲人就。懷疑到，係咪依個唐鳳嘅搞嘅啦？咁但係當然啦，就好似我嘅賬户， 冇證據啦， 即係我嘅賬户俾人嚟搞啦，咁即係查無實據嘅，咁即係嗰啲人就話冇啊，咁你又咬佢咩 Facebook 又唔會攞佢啲咩出嚟嘅？ 風雨來風就未必無因啦、 啊。係啊，今日就佢就今日咧就九號咧就係播完同訪問完阿韓國瑜，咁十號咧就被停權啦，就係咁啦。 好啦，咁有咩講？ 有啊，呢、這個就我哋即係有關我哋去。官宣团嗰个即系公布啦，咁啊，因为咧即系个选情越嚟越激烈， 系 啊，咁啊嗰个选情越嚟越紧张，吸引嘅 得啦得啦， 快啲啦快啲啊快啲啊，时间到啦， 嘥咗我廿秒啊你，OK 嗱，咁我哋咧嗰个行程上边咧，将有可能咧就会有一个调动， 系 啊，咁啊大家留意我哋喺 Facebook 同埋我哋嗰、那个啊我哋个即系天南嗰个网页嗰度啦吓，我哋会尽快喺呢两日咧，我哋有个行程上面嘅调动咧，会同大家 同埋未报名嘅，快啲报名啦 吓！ 好，咁我哋今次时间就到啦， 好，下个礼拜再见， 好，拜拜。拜拜。